再想起，踏入万丈红尘里，做回我自己。 来自徐佳莹演唱的《当我找到了你》，不会孤单，不会寂寞，日子变得不太一样。就算是每天忙忙碌碌，到了晚上也会觉得心里很踏实。就这样，请感谢那个让你过得踏实又安心的人吧。下面这首歌来自萧敬腾，《疼爱》。 什么不代表我不痛，我不痛，眼泪就不会流。总是安静承受，安静忍受，安静看你走。你说我本是个当朋友，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你说别太难过，保持联络，有空的时候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冰到你转身后，心里也不敢留，只怕你偶然还会回过头，把疼爱都给你。 一个人会有很多具体的表现形式，而其中之一一定就是有疼爱的部分了。如果一个人他无法表现出他的疼爱，没有办法具体的关怀，我想那种爱的感受度也是很下降，很模糊的。确实啊，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立春过后了，周小佳啊，他说春天来了，一年开始了，又可以听这首春风十里了。你在哪儿呢？ 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

三十之后呢，北京乐广播就会有统一的春节的节目，所以大家也要抓紧这段时间送上你的应该是今年尾声的祝福了。 就算即使伤心，结果还是自己担，多少次失望表示着多少次期盼，事实证明幸福很难，我们之间不是谁说了就算，拉扯的爱徒增结局的难看，一百次相爱却要有一次的绚烂，下一次会更勇敢，当冬夜渐暖，等待海也不再那么蓝，当月色的纯白变得阴暗，那只是代表爱过那一段。 正像那句话说，知道了很多道理也未见得会过好一生一样，听过了很多情歌也不见得会把感情处理得多好，因为每个人在感情中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两个人的碰撞呢又会有不一样的情况，但是必须要深深的在心中默念那句话呀，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包容，爱是相信，爱是永不止息，一点一滴让爱延续。下面这首歌是一位听友点播的，我敢在你怀里孤独。 淡了就忘了，这叫无拘无束，渴望没任何人束缚，在没观众的王国里表演我行我素， 间保持距离，想着想啊想要保留无人的净土，我敢在你怀里面对我孤独，倾听你心中跟自己倾诉，总是数一个人两个人的好处，想不起和自己怎样同甘共苦，我怕失去了你也不怕孤独，因为你不是打发寂寞的节目，你是我的礼物，就像我很珍惜我最初，我敢在你怀里面对我孤独，倾听你心跳跟自己倾诉，总是数一个人两个人的好处，想不起和自己怎样同甘共苦， 听友名字叫做那谁我想你了，这首歌呢就是你要点播的我敢在你怀里孤独，这应该是两个人特别的信任，可以交出自己全部真实的面目了。继续我们爱的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应该是一首很老的歌曲了，后来有很多人翻唱过，但是原版呢还是原汁原味儿，带来很多不一样的心情。这首歌呢也是我们的听友点播的，来自花儿乐队的静止。有时候可以让自己安静一下，想想很多要发生的事情该怎么去应对。有请大张伟。如果说女孩特别希望自己永远都有少女感，应该说女人永远希望自己有少女感的话，我觉得在大张伟的歌声里永远都会听到是一个男孩的状态哈，不管是当年的这首歌还是如今的歌曲。那这也是 Jenny Lu

由金牌戏骨王劲松主持的大型历史节目《暗战我的特务生涯》正在热播中。昨晚王劲松在节目中为观众讲述了上海滩错综复杂的局势中间谍袁殊的传奇生涯，引领观众重温历史。佟大为磨砺三年担任总制片人，好莱坞制作团队操刀，数位一线演员倾情加盟打造的未来主义都市冒险剧集《回旋世界》今天首次面向全球观众曝光第一批概念海报。《回旋世界》将聚焦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技术，着力探讨科技加速发展对人类及近未来世界的影响。2月3号开始，由赵薇、林心如、范冰冰、苏有朋、周杰等主演的经典电视剧《还珠格格》的20周年真享版在湖南卫视上午档重播。有网友爆出3号上午各卫视的实时收视率，数据显示，时隔4年复播的《还珠格格》实时收视0.649，登顶全国第一。青春武侠剧《新笑傲江湖》公布第一组人物海报，在海报中，角色以武侠招式的状态出现，整体色彩比较明亮，意在强调《新笑傲江湖》的青春感。令狐冲由丁冠森饰演，东方不败由丁禹兮饰演，林平之由陈迅饰演，三位演员都是新人，挑战经典的角色，他们表示压力不小。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2月5号周一的晚上继续来到北京乐广播，陪伴各位的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听友愿岁月不用回顾，人生无可辜负，他想听到的郁可唯的时光正好，送给自己。是时候做一些决定，做一些改变了。 的月光心跳像树影摇晃，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等我们头上把头变成各自流浪。 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想问你记得吗？你送我那朵没名字的花，很爱你啊。为什么你眼泪已经好时光？我一直等待告别的那天，你不来我不老。 一年之计在于春啊、在春天立春过后许下一个愿望是不错的机会，只要给自己愿意画一条新的起跑线，人生都可以重新开始奔跑的。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不放弃的 KK， 要送给亲爱的他。最近他很辛苦，工作上很忙碌，心情不是特别愉快，此时此刻我们都在听着爱的更久点。我想告诉他，大乖，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最棒的，振作起来，无论怎样你的大宝都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我们一起疯，一起往前走。 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真的不懂，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送给男人最好的礼物就是赞美，就是鼓励，就是让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对，我们都有过情绪的低谷，也会遇到一些事业的瓶颈，但是如果在身边的人一直这样的鼓励你，你就会有了新的动力。下面这首歌一听前奏就会有很多朋友知道，周杰伦的《简单爱》又来喽。这是来自王旭朋友要送给男朋友的，他说他昨天晚上傻乎乎的要给我弹这首歌呢。 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2月9日至14日，到苏宁手机、电脑、相机扫码立减最高4999元哦。 继续爱的更久点，要送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了。这首歌是订购人姑娘要送给赏味人再见十年，这里面有个故事。首先要谢谢这位赏味人把这个电台还有这档节目送给了姑娘。他说今天晚上姑娘特别想点播这首给你们，不会别的，只想对你说一句，我想我和你错过的不止十年，二十一生。你的小棉袄出生第11天，我一个人在上海，恐怕给不了你祝福了，因为我也想自私一次。这个电台是你一直坚持听了十年的你推荐给我的，那我还给你吧。 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重赏，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在婚礼上经常听到的给你们，在二月五。